稍后得出更多检测的结果，预料确诊人数会上升。他又说新宿一个群组已经接受检测，预料会再多超过10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德甲球会就来年电视转播版权收入分配出现分歧，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和合作媒体签订下一个四年周期版权费，合共44亿欧元，较预期售价略低。传统球会包括拜仁慕尼克、多蒙特等，期望继续执行以往分配方案，成绩优秀球队获较多版权费，认为可以推动球会争取成绩，但受到中小球会反对。互级的云达不来梅认为公平分配电视版权收入可以令到竞赛更加公平，避免一会独大，让外界以为德甲只是有拜仁。由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德甲本季度曾经停赛，联盟已经损失1亿5千万欧元电视转播收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端午节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59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929亿2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5.4跌2元，小米集团13.9升1.18，阿里巴巴222.6升2.6，中芯国际27.2升7.5，美团点评178.6升1.8，网易系报136.4升3.8，友邦保险75.9升1元，港交所319.2跌8毫。京东集团235元升5元，心动公司系报31.5毫半跌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707，瑞士法郎8.215，澳元5.377，加元5.722，新西兰元5.012，欧元8.7762。每百日元对港元7.2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4点，跌14点。港金现价报16,3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7美元，卖出1,76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来加窝打路道翻沙田都是车道的，龙尾在影月台。路面方面，在港岛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市超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最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钦州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钦州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公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影响到昌新里近住钦州街一段咧，而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

这个无必与我不可，无人为自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给我。 星期六下昼嘅三点十四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听下啲新嘅派台歌先。先翻嚟嘅有 DJ 咧，咁上一首就系一首好 sweet 嘅一首嘅情歌啦。嚟到嚟紧新嘅专辑嘅第二 plug 啦，讲嘅就系比较惨情一啲嘅作品嚟嘅。有啲人就认为啊，系一首几好听嘅一首冰歌。嚟自 DJ 有呢首嘅新歌叫做《爱的美敦书》，将爱情嘅关系比喻成为一场嘅博弈啦，在乎嘅系一场嘅输赢，甚至只系一场互相嘅利用啦。 背负爱情。跌入更深的圈套，冰冷表情就如毒心般深奥，充耳不闻，为求幸福竟走上这种不归路。看着我们这样费心，却未曾令浪漫逼真，贪占虚荣，互缠肉身，这是和睦或是软禁？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看顾。问我令你谈情谈得多厌恶，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杀光，这样最总有些人擅长扮凄惨那方，可笑羔羊猎人伪装，猎物逃尽亦没一丝不安，暗中逼我待罪还将凶手死。走进森林是强弱者的增益，当你总能淡然万分，我又何用落泪气氛？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看顾。越挫越要沉沦，无非因好色。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杀光，这样最明喜敢担当。总有些人擅长扮凄惨那方，可笑羔羊猎人伪装，猎物逃尽亦没一丝不安，暗中逼我待罪还将凶。 嚟到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嚟嘅，今次有许正允自己作曲，填词有张楚乔，嚟自许正允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代罪羔羊》，将爱情就形容为一场系以虞我诈嘅一个嘅狩猎场一样啦，充满住好多嗰啲互相嘅呃呃氹氹，歌词其中一句都讲到就系欲望系非常之污糟。 剛才首歌可能講嗰種嘅慾望係一種嘅情慾啦，跟住呢首歌講嘅慾望係一種嘅物慾，慾望太多直到摧毀咗我哋嘅地球啊！介紹俾你嚟自香港呢度嘅二人嘅組合啦，佢哋嘅名字叫做 Per Se， 新嘅呢只派台作品，作品名稱《無窮》。即系有咁多首音乐嘅作品，都有嗰种末日嘅感觉咧，都要数翻到2012年啦。因为一个嘅预言啦，嚟到8年之后，同样主题啲嘅作品，估唔到再一次涌现啦。但系今次就唔系因为预言啦，而系因为现实我哋世界真系太多恐怖嘅事情发生紧。 几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枕？活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害苍生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今日新收到呢首嘅派台作品，嚟自 Rubber Band。作品名称叫做《百毒不侵》，有些人形容自己那种的坚强是用一种比较硬邦邦的形式的。至于这位歌手呢，他就比较一个真是处之泰然的方式告诉你，其实他都是百毒不侵的。三点半钟之前，我们有吴林峰新的派台作品《巴士光年》。 乘坐在长途遥得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来吧放松嬉戏一下。虽怨命，但用问究己，望穿车窗窥探世间本性。任陌生风景仍然很静，新屋村更少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弃。 啊！点解要塞车？我想翻去打机啊！我会已经迟噶啦，做乜仲要咁样？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日唔塞噶？唉，算啦算啦算啦，话歌听算咯。你个样叫吴林峰、啊？哇，听下佢啲歌先。 字再计算不错，巴士赶着到家，交通警报没法更改，当便放下，算吧，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如未静心，心态转化。随着耳筒心态转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印佣在女雇主和两岁少主的足入面落药，被告在法庭承认意图损害而施用毒药或残害性或有害物品等的五项控罪，判囚八个半月。39岁印尼籍被告早前表示想为雇主和少主两母子医治皮肤病，才会擅自落药，但今日透过辩方律师改话，是犯案动机是雇主拒绝理会他的辞职意愿，所以希望激怒雇主将他辞退。裁判官考虑到被告初犯、事主没有受到永久伤害以及被告认罪等的因素，将他判监八个半月。高等法院合并处理挑战警员不展示编号的五宗相关司法复核案，早上先处理团体守护孩子成员陈基球以及眼部中枪受伤教师杨子俊的司法复核。代表他们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表示，政府一方未有提交文件解释警方去年六月改变做法，不再展示编号，质疑政府一方似乎想向法庭隐瞒事实。李柱铭表示，每名警务人员一直在制服展示独一无二的编号，但是最终连编号都消失。他引述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速龙小队工作服没有位置展示编号，但他质疑如果工作服没有位置展示编号，当初为什么要大批购入。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公屋租金按可加可减机制将要加租 9.66%， 但考虑到目前全球本地经济环境变坏，在平衡租户负担能力和房委会财政健康之下，当局决定向房委会核下资助房屋小组建议提供两个月租金宽免，以抵消调整租金带来的财政负担。有关安排会令到房委会在今明两个财政年度出现25亿元的亏损。陈凡在立法会回应议员口头质询的时候说，会亲自邀请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积极考虑和接受政府的建议。他又说，去年的社会事件和今年疫情是前所未见，但可以请资助房屋小组检视现行加租机制。国家交通运输部印发推进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见，提出全面深化内地和港澳海事管理机构的交流合作。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副局长杨新泽在记者会表示，意见提出优化对大湾区内地航行港澳船舶的安全管理，将会在大湾区内进出港并且航行于粤港澳之间的三类船，包括港澳船，按照各自的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法规进行管理。较早前内地传媒报道已经印发的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见中，明确三方面重点工作内容，包括将港澳的船按照国内航行船管理。不过交通运输部在官网的有关报道并没有相关内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端午节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54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99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4，跌1蚊；小米集团13.9，升1.18；阿里巴巴222.4，升2.4。中芯国际27.15，升7毫；美团点评178.3，升1.5；网易系报136.6，升4蚊；友邦保险75.7，升8毫；港交所318.8，跌1.2；京东集团235蚊，升5蚊；国美零售系报1.59，升2.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64，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6，人民幣7.071，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日經平均指數報22534点，跌14点。港金現價報163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8.97美元，卖出177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咁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拖走咗。咁但系而家狮隧嘅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比较挤塞，窝打老道翻沙田咧，车龙排到近约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近彩虹村。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喺沙田方向较早前管个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喺约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近彩虹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万善朗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竹篙湾分叉位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咗你个嘉宾咧，我就好想知道，其实想点嘅啫呢个人。 几爽啊！ 系啊，即系因为佢对上一次张碟之后咧，已经有几首歌噶啦，一首叫 Diamond Mine 啦，即系哇，好正能量咁样，系咪先？跟住之前有首天雷咁样样，系咪先？突然间整一首叫做网络安全隐患，即系呢三首歌，我就谂吓摆落同一张碟定系唔摆嘅咧？如果同一张碟系点嘅呢张碟咁样？ 黐 线！系啦，你好啊 ，Serenity， 嗨， 你好啊， 你好啊，做乜咁矫情啊？今日个打招呼， 我每一次嚟都有个唔同嘅身份啊嘛。 今次系咩身份啊？ 呢个身份系网络安全大使咯，希望、我希望每一个电台都可以考虑一下我。 其实我想话，我真系有 project 咧，系同呢个资讯安全办公室 好需要啊！我好关心呢个网络安全嘅议题， 系好多 所以呢首歌攞嚟 pitch 生意噶系嘛？ 系啊系啊。有好多个故事嘅呢首歌，网络安全隐患咧系一个 term， 系某啲场合或者某啲事情发生咗之后咧，咁咧有啲行为咧就俾人 name 咗做网络安全隐患，即系譬如系你引起太多嘅公众讨论啊等等，而呢一样嘢未必系喺香港呢个 context 会发生到嘅。跟住我第一次接触呢样嘢嘅时候，呢个 term 啦，网络安全隐患，我就觉得。咩嚟噶咁样啦？咁嗰阵系有啲觉得，唉，点解可以咁噶咁啦？但系之后谂下咧，我就因为我个人系比较奇怪嘅，即系我反复思考呢个 term 嘅时候咧，我就突然之间觉得，咁不如就将呢个变成自己嘅皇冠咁样啦，即系个 queen name 啊 ，drag queen name 就嘅我网络安全患咁样出嚟啦， 系 网络安全因患咁嘅嗰个 attitude 嗰个态度啊， 我系因为佢叫梁家欣啊，系嗰、个因患系明啊， 系或者系因患，即系嗰啲，因为呢首歌里边都有好多啲宫斗嘅 feel 噶嘛， 因患转个因患 系啦，系、okay. 我就相信同好多呢、這个大家都知道我哋都系吓呢个宫斗剧嘅可以联系到啊，所以就我哋嘅共融咧就会多少少啦。 哦， 系啊， 所以 我唱歌嘅，我唱歌嘅时候都跟住你系完全唔相信我呢个梦，你想入屋嚟就 系咯，即系佢谂住打开呢个宫斗剧嗰个门槛，大佬 系得嘅， 系用网络安全嚟打开宫斗剧嘅门槛。 所以其实佢系行出嚟，其实系想系有一种即系、就是、喂开心啦，其实系可以 embrace 呢啲所谓叫隐患，好似好 negative 咁嘅嘢 啊 嘛，咁样 OK 系啊，隐患呢个字系好似一个罪名咁嘅，但系去到后边就突然之间觉得隐患即系我系你嘅秘密啦，即系你系惊我啦，咁即系变咗做一个好。好女性自主嘅嘢，我成日好中意写女性自主嘅嘢、哦。有啲朋友就成日话，系咪因为你个人太依赖，所以先至要女性自主？哦、我之后就思考一下，其实都可能系噶。咁所以呢首网络安全环咧，里边系咁咧，讲咗好多系，其实都系讲，可唔可以讲呢两个字嘅以下？即系沟仔咯，即系讲紧一个一双手来验证我，即系咧用一啲好网络安全啊，嘅用词咧去讲一个类似系嗌啲仔仔 it's ok 咁样嘅感觉啦，系 验证我啦咁样， 系啦，咁系冇任何性暗示嘅，咁跟住一亲嘴，扭转恶劣命运，我好中意呢句噶，扭转恶劣命运，不妒忌恨，咬着疑问，请抱紧，即系就算无论呢个世界发生啲好衰嘅嘢都好，你唔需要。要沉醉于妒忌啊、恨啊，是你系可以咬住唇咁样成为战士，慢慢向前行啊。跟住，我觉得成首歌最中心嘅一个身为网络安全隐患大事啦，咁就系、是、请抱紧压迫你的、你的、我的网络缘分，呢句好重要。就系而家呢个世界，大家都系揿住部电话同大家网上交流啊，咁但系其实嗰种嘅交流系疏离得嚟，又有啲分，有啲好得意咁噶嘛。咁尤其是可能喺唔同。嘅时代背景之下咧，呢、這个网络嘅交流又有另外啲意义。可能而家大家好似系坐埋同一条船，跟住互相慰劳一下，安慰一下大家。咁将来嘅事系点又唔知。咁我哋就净系得现在。咁现在呢样嘢咧，就投射咗去呢首单曲里边咧，就基本上就系讲紧我哋得而家嘅啫。我可唔可以沟你啊？ 即系尽情狂欢嗰种， 系 啊、哦，但系冇咁直接嘅。我啲歌成日都唔系好直接噶嘛。嗱，你见我个样 子，我哋做访问嘅时候就好直接啦，系啦。 你见我个样子就知道好文静嘅。今日系长发啊，你见到我直嘅。 I don't care 。喂，但我想知道，其实你有几多个呢一啲系名噶？ 系 你有 Serenity 啦，有梁嘉欣啦，咁然之后今次首歌亦都多咗佢叫 Gwendolyn 啦，咁样 啊，系啊系啊，我可以解释下，其实呢一首歌系会有一只大有一只碟啦，唔系好大嘅碟嘅，因为你知我之前有啲碟系17只歌啊，咁应该冇咁多歌嘅，会好烦嘅，17只都系跳舞。 嘅歌嘅话，我就谂住整一只跳舞碟咧，可能六七首，跟住 wrap up 一啲 intro 啊 ending 啊，跟住就系围绕一个角色叫做 Gwendolyn 啊，嗰、那个来源角色嘅来源系旧年咧，咪好多香港人啲社交媒体就转晒自己个名噶嘛，可能系因为想玩啦，或者想因为唔想俾人认到啦，咁我咧就见到好多人改名啦，但系我其实讲真，我原本社交媒体啲名都唔系我自己个名嚟噶嘛，我写得好奇怪噶嘛，咁我就改咗一个好正常嘅名字叫 Gwendolyn 乜嘢咁，啊姓乌啦，因为当时好中意一个姓吴嘅人啦，跟住我就改咗个名。姓烏啦 ，Gwendolyn 都好正常 ，Gwendolyn 好正常，系嗰啲咧Victorian Age 維多利亞， 即系扮嘢講女， 唔係 女 ，Josephine 啊，即係嗰啲咧 ，Jacqueline 啊，范誇啊咁樣嗰啲， 有人叫范誇， 范誇 ，Marion，Marion 啊 ，Marion， 你 keep 住有口水喺個口度先可以讀到呢個字， 我哋 respect 所有人嘅揀嘅外文名字嘛，有啲人叫馬里。Kondo Saka Suzuku 都得嘅，咁我就改咗名叫 Gwendolyn 啦。咁呢个名系我觉得好扮嘢，好 超级啦。 跟住我知道我啲 friend 应该冇人叫 Gwendolyn 嘅，跟住就改咗之后咧系冇人认到，我唔知道我做乜啦。我成日都 post 嘢咧，我但系其实 like 我嗰啲人我都唔认得佢系边个，所以而家用呢个社交媒体系几 confusing。咁我阵改咗呢个名，再加埋自己之后发生咗一连串嘅事情咧，即系网络安全呢个 term 咧。慢慢開始成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嚇咁，不如整一隻跳舞碟係可以慶祝呢一種盛事啊！就係、是、我係咁噶啦，咁樣即係 Gwendolyn 冒號網絡安全隱患就係嗰個碟名啦，就係即係冇人知點解嘅，但係我就自己好開心，就係覺得我。就係望落住話，但係嗰個我咧係一個 Gwendolyn 個名字，即係究竟咩係身份，咩係 What is in the name 咁樣，好多都值得反思嘅。講到好似好深入咁，但係實成隻碟都係諗住用一啲 最膚淺嘅嘢， 最膚淺嘅歌一路重複啦。例如呢首歌咧，我啲 fans 成日話聽到最後咧嗰、那個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跟住我就停咗啦嘛。跟住佢哋就咧成個人就好。心烦意躁啦，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 repeat 多次，因为成日听唔到个尾啊，即系听唔到个句号啊。但系佢哋唔知道咧，就系佢哋再重新听一首歌一次嘅时候，去到最尾都系冇句号噶，所以佢哋就 end up 可能每日听咗十几次之后，就觉得死啦瞓唔着，因为呢首歌好洗脑。 即系唱到高潮位，哎，我唔俾你啊，咁 样。我 OK。呢首歌我记得当时系我好中意令你令你呢个咧，系因为我好中意相逢何必曾相识啦。唔知点解我成个脑里边都会响起呢样嘢嘅。咁但系我就想将令你令你一个好情歌、好慢嘅情歌嘅对唱，变咗做一个跳舞，主要系一个好似个女仔喺度发癫喺度。你听到我唱嘅时候咧，嗰把声咧。我仲记得我录嘅时候呢我个监仔隔篱呢佢话你做返自己你喺度对住支咪喺度叫啦。跟住我就你跟住佢就一路喺度笑一路听。 所以就出咗呢一个嘅状态出嚟。 係啦就係啲黐线嘅叫囉。 其實呢，因為你今次其實玩係真係好係 80s 嗰啲跳舞歌㗎嘛，但係你唱嘅方法都係 echo 翻當時嗰類，咬得好清楚啊！ 我盡量啊，我有啲 friend 話你唔夠似啊，因為我覺得餘情無謂再講， 係啦，即 係嗰啲就最似啦。 嗰個年代係咁㗎嘛， 係啊係，我就。因為我覺得如果太有年代性嘅話，即係太似咧，就會變咗好似即係 parody 啊，似咗係搞笑。 Okay, 我而家就想處於一種係我致敬嗰個年代，但係同時係有所謂自己嘅特色啦。咁就我咬字字正腔圓咗少少啫，唱嘅時候俾咗啲中氣咯。 係， 即係平時唱歌係嗰啲。我最怕一再想起，而家就係餘情無謂再講。 但是它是嚟緊，譬如你呢張碟咧，係全部嗰啲嘅 beat 都係 80s 啊，定係都有唔同類型嘅跳舞嘅 style？ 你會 我哋盡量都係懷舊舞曲嘅，因為我發覺我同我個 friend 即係個楊彤啦，個監製啦， 好唔關事。我 friend 咧， 因為我哋唔可以一齊唱歌啦嘛，暫時啊，咁就佢就可以監製我嘛，唔可以講噶啦。咁我哋一齊整歌嘅時候咧，就一路諗緊點樣先可以將我哋隻碟又有連貫性，又係我哋中意嘅咧，因為我哋中意啲好老土、好好笑嘅嘢嘅，即係我唔知道聽眾會唔會有呢個年代啦，但係我同個監製就有一個 dance phrase 嘅，即係每一個女仔咧，每一個女仔都有一個跳舞嘅，即係中學嘅時候可能已經。即係 Lady Gaga 當時玩懷舊 retro dance 嘅時候，我哋已經喺度咁樣，好似個貼紙嗰只雀仔喺度轉嘅啦嘛。咁我就好想重新做一種呢個感覺，再加埋係即係 retro dance 咧係最容易跳嘅。而家嗰啲 club 咧，唔知係咪我老咗啦，跟住我就覺得我跟唔到嗰啲好嗰啲啦。我淨係中意嗰啲 即係最四平八穩嘅四拍四， 四拍四，跟住就可以咁樣喐啦。咁我就因為一路整都好開心，但係嚟緊有大部分都係呢種懷舊，容易跳摁嘅，即係你一聽完之後就摁啦自己。因為我爹哋以前都喪聽啊，咁我細細個都喪聽啊，咁我而家只係將我兒時嘅回憶或者兒時嘅 trauma 就係咁寫翻喺呢啲歌度。咁呢首歌係。我覺得好有愛咯，即係而家好多作品係咁，我好欣賞嘅，都係好寫實主義啊，好講緊大家要同舟共濟之類嘅心情。咁但係可能我作為一個比較瘋癲嘅女人咧，我就覺得我就投入唔到呢種好正常，即係要人哋加油啊咁。但其實我有首歌都叫人加油，我上一首歌《Diamond Mine》都叫人加油嘅。但係我而家就覺得我唔可以啦，我淨係想令人感覺很安全。 Okay. 但我想知道你爸爸以前都聽呢啲啦，其實你睇到你阿爸聽完呢一首歌嘅時候，佢有冇真係哇正、 啊？我未俾佢聽，我諗住成日碟逼佢聽啊！ 嚇，仲未？ 因為佢唔係你知啲老豆唔會自己揾到嚟聽噶嘛。 哦， okay、 即係我老豆唔會啦，即係佢唔會主動問啦。之前我出嗰啲 GTV 碟咧，我記得我俾過佢聽啦，即係等緊位嘅時候俾佢聽啦。佢一臉係嗰啲哦咁啊，中意嘅人都中意嘅咁啊。我大概知道佢會有咩 comments， 但我就想諗住成隻碟整完之後先至俾佢聽咁。 哦 ，OK， 嗱，所以嗱，我已經聽到係音樂嗰部分啦、反而我就係幾好奇咧，因為我已經聽過咧。是哪一位導演去幫他拍 MV 的啦？因為那個導演者說我幫他拍是不是很期待呢？是 好好笑，為什麼他說我還在想啊，他最近好像很忙那樣，那麼都是不要找他 了。那如無意外就應該是阿星和 Maggie 的。 是 的，是這樣的，說了他們就沒得不拍的了。 所以我幾期待，即係佢平時你見阿星拍啲係一唯美啊、詩意啊，咁 我期待我係唯美詩。 係咯，但你擺落呢一首歌嘅 context 入邊，究竟佢會點處理咧？所以未傾嘅，未傾嘅。 唔係佢 send 咗好多 reference 俾我睇嘅，咁我就覺得正啊！呢啲就我想做。我喺度諗緊會唔會係因為平時冇乜 artist 會有啲黐黐地嘅嘢俾佢拍，即係好多 artist 都好靚噶嘛。咁即係 I mean 我都靚嘅，但係咧。 即係我拍嗰啲都係好有格調嘅嘢， 好有格調嘅靚嘅。咁但係我係要逼佢做啲 kitsch 少少嘅嘢，即係我記得有一日可能係我唔知係咪飲醉酒定係點啦，我喺度 text 啲首唔知 send 一首歌俾佢定係點，跟住我就同佢講 I love you 咁樣啦，即係因為平時佢都對我哋好好，即係好 nice 嘅哥哥咁樣嘅。 跟住佢就覺得好笑嘅個人，跟住之後就喺度一路諗咧，一路聽就覺得好有畫面啊！我要拍啊，我仲要拍你唔知啊，唔可以透露佢嘅 idea 嘅，但係佢好想做一啲。即係佢要 involve 好多人跳舞咯，我想整啲拉筋 video 添啊！ 係啊，似啊，係嗰陣時嗰啲啊， 我記得我嗰陣即係要隔離嘛 quarantine 自己要自我隔離嘅時候咧，咁又係喺屋企啦，咁啊做咩咧？就係睇Madonna、Britney Spears 啊、Kylie Minogue 啊，跟住睇嗰陣就差唔多出Dua Lipa 啲啦，跟日日就喺屋企喺度舉啞鈴啊，喺度。喺度咁样啦，咁就突然之间谂啊，不如整只跳舞碟咯。其实都系好近期先突然之间话，不如出只跳舞碟。咁跟住一讲咗之后咧，个监制话 OK， 跟住我哋就一齐整啦。再加埋我自己本身系好多故事可以写嘅，除咗呢首歌之外咧，第二首歌咧谂住七月一号推出啦，咁就系叫《月活》。 快嘅， 跟住啲电台就话我唔会再请你做访问噶咯。咁跟住第二只歌咧就叫《越活越野》啦，咁就系。都系好 dance， 亦都比较即系比呢首歌难少少，但系咧越听咧系要个越沉咯，因为好高音啊啲黐线嘅位。跟住第三首歌应该系讲自己即系走烂嘅，嗰首歌就叫离原咁啦，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嗰个离原啦。但系就离原即系讲紧自己离开中原嘅时候嗰个心路历程，即系好似走烂咁样，但好多个中车咁样，但系佢系嗰啲。咁样一路听咧，我记得录完之后，我见到我个监制有少少眼泛泪光，佢话呢首歌真系好惨，但系同时又好好摁，点算啊？即系个悲伤的士高嘅感觉， 喊住摁咯。 O K， 喂，嗱，而家佢已经透露咗有三首啦，即系计埋而家网络安全隐患啦。咁所以预计系咪今年应该出得到嘅咧？ 咁系，我谂住原本谂住七月出噶，而家谂谂下就咁啊，八月咯，可能七月尾咯，睇下得唔得。 系，咁啊，期待呢一张，我谂系一张几分嘅一张嘅专辑。O K， 今日多谢晒你 ，Serenity 定梁嘉欣定 Gwendolyn 啊？ 梁嘉欣都得嘅。 O K， 今日多谢晒嘉欣接受我哋嘅访问。好啦，拜拜。 就这样用雨水的姿态占据你心中，待在梦里面跌倒都不痛，愿我亦用人重新姿态照慢慢升空，空气越浑浊时越彷徨失重，但我知 伊朗总统鲁哈尼扬言，如果美国为退出2015年核协议道歉，并且向德克兰赔偿，伊朗就会同美国对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退出美国等六国和伊朗签订的核协议，指协议不足以压制德克兰的导弹计划以及在区内的影响力，并且对德克兰重新实施制裁。鲁哈尼当地星期三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伊朗和美国对话没问题，但华府必须先履行核协议下的责任，为退出核协议道歉，并且赔偿德克兰的损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是有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端午节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8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0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0蚊，跌7.4；小米集团13.84，升1.12；阿里巴巴221.4，升1.4；美团点评178.4，升1.6；中芯国际27.5，升1.05。网易系报136蚊，升3.4；友邦保险75.55，升6.5；港交所317.8，跌2.2；京东集团234.8，升4.8；国美零售系报1.63，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84，瑞士法郎8.204，澳元5.363，加元5.715。新西兰元4.995，欧元8.7584，每百日元对港元7.2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9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4点，跌14点。港金现价报16,3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25美元，卖出1,77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铺满了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而家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啦，都开始有车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嘅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段咧系挤塞噶，龙尾排翻出去近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系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到去顺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咧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啦，都系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啦，龙尾喺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竹篙湾分叉位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龙舟鼓响， 总有天沦落共享。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要享天伦乐，一家人梗是找些事一起做最好啦。嚟紧端午节，不如一家人一起爬龙舟啦，既有节日感觉，仲可以做运动减磅添。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是不是讲紧我啊？ 大家好，我是林奕康。每间社企都有自己的故事，在百年文化旅馆，访客可以了解保育，同时体验活化历史建筑，提倡公平贸易的咖啡室，令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可以受惠。小小的手工人工作室，可以将不同族裔连在一起。社企的故事和理念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社企故事动人，理念代代传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大家好啊，我是不结婚啊，是不是好想同我一起录广播剧呢？ 叻唔切讲讲讲，你有冇讲下点参加？ 我梗系知啦，我唔讲啊，你咁叻你讲咯。 我梗系叻啦，讲咪讲咯。我而家诚意邀请小一至到中三嘅同学仔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我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无论任何路面情况， 慢线的交通意外 由于要做水管， 交通而家仍然是非常挤塞。 前有交通意外，比较多车嘅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Didi 同你讲啦。咁交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 ，Didi 首先讲隧道 ，Cody 同你讲交通。 阿 Rain 同大家， 我哋都唔想你成为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保持忍让。 驾驶人士留意啦， 驾驶人士咧，请开住车。 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 记得小心驾驶。 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子豪，今个星期我都系想食辣啊！ 又食韩国嘢啊！ 我需要嗰只辣，唔只系食落去辣，直情系要热辣啦！ 哦，冇问题， 真系得，要喺香港喎、 啊。试下泰国嘢好唔好啊？ 好啊，我最中意泰国啲嘢食噶啦。 Begin， 冇问题啊！今个星期六朝早10至11，有学全世界邀请到泰语老师 Vita 带大家喺香港感受泰国文化。 香港电台第二台真系多嘢听噶啫。 想听歌，骚动你很想摸，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 嚟到4点之后啦 ，Hi 阿琼 ，Hello Eric 啊， 你好啊， 翻嚟啊， 系啊， 咁话说呢个环节咧，我成日都会即系我会有首国语歌啦， 系啊， 咁之后你会有首相应嘅广东话歌啦， 做乜点解要 recap 嘅？ 因为 Wikipedia 你做 唔系啊，系因为我好想话咧，今日咧我系有啲期待你到底会拣首点样嘅广东歌噶、 哦，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接唔到噶， 试下我哋， 好啊，咁我讲嘅呢一首歌咧，系啊最中意， 试下， 最中意俾难题人嘅啦，真系， 点、啊、样啊？ 我今日讲呢首歌咧。佢出世嘅时间系1983年， 我去揾翻啲83年出世嘅 artist 咯。 83年出世，今日即系几多岁啊？ 36啊， 好啦， 37啊， 咁上下啦， 37岁咯。 OK， 我哋揾下有冇37岁嘅艺人咧。 咁咧，其实都真系算系华语音乐嘅一个经典嘅之作嚟嘅，咁样啦。咁但系咧，佢最近啦，即系咁，但系华语歌可能红嘅范围咪即系华人社区咯，咁样。咁可能即系中港台啦，咁样上红遍大江南不得美咁样。咁但系已经觉得好厉害啦，或者咁多年都仲唱紧，已经好厉害 了。 但系呢首歌话俾你听，再劲啲。 点样咧？ 佢今年直情系红到去欧美啊！ 因为 乜嘢嗱？依家其实即系你话呢一首歌嗰个几多人听紧，咁啊睇串流平台后台数据咯、 嗯， 最公平噶啦咁样。 又唔一定噶，我成日觉得呢啲数字系可以操作嘅。 啊，都系嘅。咁 系啦，呢 YouTube 你都有十分钟诶，即系有啲人都怀疑紧系咪有机会可以买到嘅咧？咁样啊嘛。 咁但系如果嗰个数据系嚟自挪威啊、冰岛啊、芬兰啊，咁、哦、我觉得佢冇必要特登做一首咁嘅国语歌啦，系啦。 OK。 咁咧，简单介绍下先。我到依家为止未讲歌名噶，咁大家估下先啦，应该都估唔到啊。咁喺6月17号啊，系今年讲紧挪威 Spotify 嘅榜单， 系 佢系第一名噶。 O、okay. K， 头五十啦，除咗呢一首歌系第一名、嗯，另外有一位华语歌手翻唱嘅系第五名，即系同一首歌嚟噶，只系翻唱嘅版本先系第五名，其余48首都系国外嘅，即系英文歌。 O、okay. K， 跟住再嚟啦，澳洲都系一样， 系 六月17号嘅时候佢系第一名， 嗯， 但系咧最妙嘅地方系，其实喺六月16号之前咧，头五百都系冇呢一首歌噶。 咁系咪真系有人翻唱咗呢？ 其实是原唱，是最红的版本都仲是原唱。我刚才讲1983年的版本，同埋最夸张就是很多欧美国家地区是一日之间、 嗯、 爆到上去头十啦。 OK， 先讲下呢位歌手啦，我好想知系咩歌嚟噶。 系啦，歌手是叫做费玉清啊，系即可能大家香港观众比较熟悉的就是千里之外啦、 啊啊啊， 我送你离开嗰、那个系啦。咁、啊、但系呢一首歌都应该是佢即系几首首本名曲之一咁样啦，叫做一剪梅啊，有冇印象啊？ 完全冇。 唔紧要嘅，系啦。咁我相信咧，其实很多香港听众都真系未必有印象，尤其是年轻嘅一辈啦。咁点解呢首歌会红咧？我哋又要讲一个 app 啦，叫做抖音。 哦。 咁话说，其实就系依家好多嘅一啲嘅媒体啦，其实系会将或者有啲人啊，其实应该私人 account 嚟嘅，佢哋会将呢啲短嘅视频咧，即系我哋诶短嘅短片啦，即系几廿秒嘅短片咧，将佢由抖音上边搬去其他嘅地方。咁其实即系版权嗰啲事情，我应该都唔得噶啦。咁本身咁，但系咧，你摆上其他地方，其实系好易睇噶嘛，即系几廿秒、几廿秒咁样啦。咁话说就可能真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大家喺屋企，就有一条咧，本来喺抖音上边嘅短片，佢背景音乐。或者佢個人用咗呢一首歌，就係頭先我哋講話費玉清嘅呢一首《一剪梅》。 係 呢條片俾人搬咗上去 YouTube。 係 佢係話説咧，喺兩日之內咧係破咗幾千萬個 view。 哦、 跟住呢一首歌咧，就唔知点解。咁其实而家外国都有人玩紧抖音嘅，即系唔系净系 多啦。你见就算美国好多 artist 都有做呢件事。 系啦，咁于是乎 同埋佢 sponsor 好多一啲节目嘅都 系啦。咁大家就发现咧，原来呢一个app 咧，就或者呢一首歌咧，本来出现就喺抖音入边出现，就大家会用佢嘅副歌去做一啲remix 啊，要一啲对口型嘅唱法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人跳舞啊，有啲人摆咗啲卡通片嘅啲嘢上去，各种唔同嘅，即系我哋传说当中叫做二次创作嘅啲内容，咁然之后呢首歌就喺抖音上边系爆红，即系尤其是欧美地区玩紧抖音嘅啲用户啦。咁但係呢一首因為係咗中文歌嚟㗎嘛。 係啊。 所以其實點解啲外國人會對於呢首歌咁好奇或者點樣呢？於是乎佢哋又上返 YouTube， 想 search 返個原版、 啊。 因為其實抖音通常一條片幾十秒呢，佢只係唱得幾句㗎嘛。佢、啊、想聽原版。 係。 其實你依家想去 YouTube 去 search， 因為佢個副歌呢係雪花飄飄。 係。 雪花飄飄。咁呢你只要 search 佢個拼音啊 ,XU, 你唔使打多。 係。就搵到啦。 頭五個。都是呢一首歌，只是唔同版本嘅一啲嘅名字。 咁但系我想问，好好奇就系原本突然间爆红嗰条片系拍咗啲咩咁巴闭咧？ 就系喺个雪地，有个人攞住嗰个手机之后唱雪花飘飘咁样啊，系啊。 就系、是、我最好奇系点啊？点咧？我原来系因为有人咁样拍咗一条， 系啦， 咁就几千万啊！ 呢、這个犀利喎，系真系冇一啲原因嘅， 系啊，而家你真系估唔到，突然间一下你就上咗。 你需要知道香港都有个叫 Bad Boy 嘅，有啲系啦， 系、哦。 所以其实咧，但我谂中间都有啲原因嘅，就系、是、咧有啲人就喺即系 YouTube 嗰、那个呢首歌原版 MV 下低留言啦。咁、yeah. 大家发现最近非常之多呢、這个。英文嘅留言啦，咁大家就發現佢話：哇，呢首歌真係好好聽，好特別啊！咁我都的而且確，你諗下費玉清嘅唱腔啊，甚至乎1983年嘅編曲、 嗯， 你可以想像得到同而家歐美流行嘅音樂係爭冇雷公咁遠啦、啊。 OK， 於是乎就哇，真係好特別，好清新啊！即係佢哋會用清新啦、啊，用 fresh 啊呢啲字去形容。咁嗱，咪先，即係 咁對於佢哋嘅觀眾梗係好新啦呢件事。 所以咧。 老老实实，即系大家咧可以上 YouTube search 翻嘅，因为直情有啲外国嘅 DJ 咧系帮佢做咗啲 remix 版本。 系， 咁我觉得咧，反而我哋听嗰啲版本可能会觉得 fresh 啲啦，咁样。 系啊，几有趣、啊， 几有趣，唔同嘅。咁我哋可以听咗先啦。今日嗱讲咗咁多，系咪？我一定要准备翻费玉清呢首《姊妹》俾大家欣赏下。跟住啦，请呢个 Eric 同学准备啊！1983年费玉清《一姊妹》啊！ 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要云开日出时候，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 台时间嚟到清晨凌晨1:23， 提下大家真系 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呢单嘢， 我觉得子龙都未必， 未必会识呢首歌， 系咪真系好夸张？但 系完全带翻我哋真系翻30多年前嘅一个时空啊！ 但我想讲，其实我细细个真系识呢首歌噶， 你劲啊！ 唔系啊，系因为我阿爸听噶。 哦， 你谂下系嗰个年代嘅嘢啦。咁而家去翻欧美， 83年啊嘛， 1983年系啊，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咧，即系大家而家上去网站上睇到好多唔同一啲版本啊，等等啊。 我會覺得嚇有啲有趣的地方就係佢哋會嘗試將中文歌詞咧，除咗係頭先你講拼音個翻譯之外，都根據翻個意思去做翻譯嘅。 哦， 咁就但係你又發現哇！即係你睇完之後，你就覺得哇，中文真係博大精深啊！ 係， 因為原來用英文翻譯之後咧，就真係好簡單嘅英文。 係，我因為我真係曾經上去嗰、那個 YouTube 嗰度睇啦。咁然之後你話打 XUE 咁就出嚟㗎啦嘛。 係啊， 真係和雪花飄飄 Trap Remix。 係啊， 雪花飄飄 Meme。 係啊 ，Meme。 雪花飄飄 TikTok。 所以你見到誒，同埋啲都有人 search 發現到咧，喺 Google 嘅 search 有雪花飄飄 rap 喎、 哦，有啊，乜都有啊，係啊，同埋好多唔同人都唱過啊， 哦、 即係好多卡通人物啊、政治人物咧，佢做咗啲 key 曬落去咁樣、 啊， 哦， 非常之誇張。同埋最緊要就係頭先都有講啦，因為喺 YouTube search 同 YouTube search 啊，好多人睇到咧喺 Google 嘅 search 咧喺三日之間咧係升咗四十幾倍， 哇、哦！ 即係你見到，同埋佢話睇地圖咧，即係邊度啲地區啲人 search 最多咧，佢其實中。我都唔好多人上，因为可能大家都识啦咁样，可能非洲又未去红到去嗰个地方，但其他好多国家地区都系 search 紧呢首歌，睇下发生紧咩事。嗱、 哦， 老老实实，即系有一种咧，呢啲 apps 啊，又或者系呢啲而家嘅串流平台啊，网络媒体，好似病毒式传染啊。即雖然大家可能依排好罩忌呢個字眼，但係真係有呢一種嗰個擴散嗰個速度同埋嗰個虛陷嘅情況。 咁我因為其實你就算而家好多歌咧，都係啦，喺外國好多歌噶啦，其實都係抖音係一個好大嘅宣傳嘅渠道嚟。咁、 啊、 所以其實有好多啲外國啲樂評又開始會提出就係、是，喂點解首首歌都係嗰種 loop， 即係哇其實係簡單嘅幾個 loop， 然之後 loop 咗三四分鐘。咁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哦，就係、是、因為你方便，可能喺抖音上面你可以做一個宣傳。咁、 嗯、 样咁，但系系咪一个最好嘅方法咧？系可能突然间好多人都会识咗一首歌，咁、 嗯、 但系呢一种嘅制作方法系咪开始已经厌倦咧？咁样 啊，咁我都有睇过啲乐评就话，其实呢啲流行系个浪嚟嘅， 系啊， 即系啲浪咧冚过嚟嘅时候，哇，好劲啊！但系同一时间佢退都退得好快， 系啦，咁啊睇下会系点样样啦，咁样样，咁啊你又讲系我就揾唔到八三年嘅歌手住啦。 哎呀，系啦，咁、啊、 但系你系讲咧，即系譬如就算系香港嘅歌手啦，即系你话要去到即系近近地，你话可能红咗去台湾，其实有好多嘅。但系你可能喺香港，你会觉得一个比较新啲嘅名字，即系譬如我哋先前有介绍过 Tyson Yoshi 啦，咁、 嗯、 佢都系因为嗰阵时做咗一啲歌咁样，然之后台湾有一个嘅歌手转发咗，咁佢就突然间喺台湾嘅 fan base 咧就嘣一声就多咗好多啦。咁你见到佢可能就会喺台湾又会开 show 啊，搞好多嘅 concert 啊，诸如此类啦。咁而佢嘅 fans 都好大客啦，咁样，即系譬如啱啱佢早排先至又系一个本身佢喺台湾有 concert 啦，咁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去唔到啦，咁都变咗其实就系、是，你见到系佢会现场即系喺香港做 video，就现场同当地嘅即系喺 live house 入边、 哦， 然之后就有一个嘅系一齐演出嘅一啲嘅片段啦，咁样样，咁啊到佢最近亦都系有一个新嘅 music video 啦，咁、 嗯、 但系就喺佢上年嘅碟嘅一首歌嚟嘅，咁原来咧佢自己都会有一种嘅要求就系、是，哦系啊，点我问点解你会咁迟先做呢首歌嘅 MV 嘅咧？佢、嗯、话因为其实我哋通常都惯咗咧，嗰首歌我哋会照摆上 YouTube 嘅。 系 咁，但系如果个 lyrics video 咧系过咗100万嘅 view 咧，我哋就会拍 MV 啦。咁、哦、系一种、哎、即系变咗，亦都系你一种几有趣嘅互动，就系、是、啊，如果 fans 你哋中意又想睇个 MV 嘅话，咁就大家 engagement 可以多啲啦。 系咁就大家帮手 share， 等多啲人睇到呢一首歌啦。 系啦，咁但系今日拣嚟就唔系嗰首嘅，因为嗰首有啲字眼就出唔到街嘅。系啦，就揾嚟咧就系佢先同台湾一位嘅歌手啦一齐合作做嘅一首嘅新歌啦。咁、 嗯、 我哋有 Tyson Yoshi 加埋有派伟俊啊，有呢一首嘅新嘅作品。 分钟之前咧，我哋有 Tyson Yoshi 加埋有派伟俊呢度首新歌，歌名叫做《忘记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公屋租金可以按公屋租金按可加可减机制，将要加租9.66%，但系考虑到目前全球本地经济环境变坏，喺平衡租户负担能力同房委会财政健康之下，当局决定向房委会辖下资助房屋小组建议提供2个月租金宽免，以抵消调整租金带来的财政负担。有关安排会令到房委会在今明2个财政年度出现25亿元亏损。陈凡在立法会回应议员口头质询的时候说，会亲自邀请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积极考虑和接受政府的建议。他又说，去年的社会事件和今年的疫情是前所未见，但是可以请资助房屋小组检视现行加租机制。一名印佣在女雇主和2岁少主的粥入面落药，被告在法庭承认意图损害而施用毒药或残害性或有害物品等5项控罪，判囚8.5个月。39岁印尼籍被告早前表示想为雇主和少主两母子医治皮肤病，才会擅自落药。但今日透过辩方律师改话，犯案动机是雇主拒绝理会他的辞职意愿，所以希望激怒雇主将他辞退。裁判官考虑到被告初犯、事主没有受到永久伤害，以及被告认罪等的因素，将他判监8.5个月。内地多个传媒报道国美创办人黄光裕出狱，但是国美未有正式公布。黄光裕曾经被誉为内地零售业大亨以及最年轻首富，一度被内地胡润富豪榜列为首富。他是在2008年11月被北京警方拘查，2010年8月因为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和行贿罪判刑14年，服刑之后获得2次减刑。俄罗斯举行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红墙阅兵，因为新型肺炎疫情，原定5月9日举行的阅兵延期。总统普京被指刻意改在7月1日修宪公投前1个星期举行。这一次修宪公投将会就多项议题投票，包括普京提议将总统任期限制取消。一旦通过，2000年起掌权的普京在2024年总统任满之后就可以继续参选，为掌权至到2036年奠定宪制基础。今次阅兵有多种武器亮相，包括新型重型火箭炮以及 T-90M 坦克和地对空导弹系统等。阅兵有13个国家大约13000名部队参与，解放军亦都有应邀参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个星期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1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115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3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9.8，跌6.6；

耳机里的音乐只剩下音符，不再是感情一株。 到下午4:43，骚动音乐来到阿勁的部分。第一首歌来林宥嘉今日营业中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已经感想你。作曲和编曲的朋友呢，同一时间自己都是一位创作歌手来的，他的名字叫做丁世光。在他自己创作歌曲当中有另外一个特色的，就是连他的爱人都会参与其中。 时间不停流淌，就这样到远方，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好的一天，都是同自己爱人齐写的歌。 那一直是美好跟我来之不易，经过了这一切只想说爱你 baby， 我们躺在无法 主唱。歌曲名称《好的一天》。作曲编曲监制都是丁世光自己。填词的部分呢，就是同自己爱人合写的，同二喜月合写的呢一首作品。只要你在我身边，每一日都是好的一日。丁义写过相爱的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希望你是在正确的时间遇见了正确的人，而不用承受错过的遗憾。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一阵交错，目光炙热闪烁，光暖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别奢望闪躲，怕 叫人难受。 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改编陈珊妮曲词的这首旧的作品，那个名称都是叫做《花样年华》，在最好的时间可惜要错过那个人。之后呢就真的欣赏下陈珊妮自己的作品，你会发现她的歌呢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可能第一下未必听得明，但是思考的空间真的很多。 去，在人荒。 只想呼应你有秘密。 咁你陈生你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35。Free Chain 嘅人估唔到嘅，佢系柯震东。在35这首歌当中就讨论人35岁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呢？福音主唱，歌曲名称《人间烟火》啊。主唱歌曲名称叫做《人间烟火》，作曲有文慧如填词，诗人成篇个监制都是陈珊妮的作品。咁我呢两位女歌手都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今日节目去到呢度先，听日再见啊！